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红枣是家庭养生必备，特别是冬天吃，更是一味食疗佳品。而新疆阿克苏的红枣更是以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味甜的特点，在红枣排名当中位居前列。 那么本档呢，也为您带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的团购活动。新疆阿克苏果园直采，品质好，够新鲜，价格呢全部都是直采价。首先呢，公布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进驻商超，这每袋一斤装的要98元，一箱五袋就490元，但今天参团价一箱五袋五斤只要199元，划算下来每袋每斤啊只要39.8块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货到了满意了再来付款。 对， 品质看得见，但是北京市场限量10000斤，只此3天活动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30多块钱的普通红枣的价格，买到正宗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。听到本档节目的听众朋友，您真的是赚到了。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又大又甜，因为独特的地理土壤，富含锌、钾等矿物质，果园土壤独具水源，选用的是天然雪水，符合有机标准检测，独具气候，昼夜温差20度，能够锁住全部营养。所以呢，经常吃红枣啊，必对身体好。想要选红枣的话，一定要选新疆枣。 那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参与到本次新疆阿克苏果园的直采团购，每袋不要商超价格98元，直采价仅一箱五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只要199元，每袋每斤划下来仅需39.8块，而且是全国包邮，满意现场付款。拿到之后您会发现啊，每颗枣子都是个大皮薄核小色好肉鲜，咬上一口不粘牙不卡嗓，这才是正宗的品质。 是的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团购热线呢此刻是持续的火热。提醒到各位啊，供给北京的仅有10000斤，下一次到货是什么时候，那谁也说不准。好了啊，非常感谢7588的朋友订购2袋得5袋，2363的订购了2袋得5袋，7852朋友订购4袋得10袋，还有老会员3326的崔女士说，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太多了，在你们这儿买啊我放心。 谢谢电台推荐，质量过关，并且我们是免费送货，满意再付款。红枣的外包装上清楚地写着新疆阿克苏的字样，检测报告相关证明手续齐全，所有之前参团过的听众再次参团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但是划下来39.8块这个价格，您在市面上能不能买到正宗的，我敢保证不可能。因为阿克苏红枣品质好，口感好，营养高，再加上咱们的直供渠道价格便宜，今天的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一定会非常不好打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多按几次重播键。也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优惠选择团购直供，199元订购一箱5袋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回家干吃非常甘甜，肉质饱满，嘴巴嚼一嚼啊，枣香布满了整个口腔，煮粥或者是打豆浆呢更养胃更营养。 是的，提醒您啊，40071061084007106108，倒计时最后一分钟了。备货是非常的紧张，您别犹豫，先把名额占据下来。199块钱一箱5袋5斤，每斤划算只要39.8块。30几块钱就能享受到20次的红枣枸杞茶，30几块钱就能品尝到味美甘甜好吃营养的正宗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了。 是， 茶社里边跟朋友喝个红枣茶都要大几十块钱。 对呀， 还不如今天把真正的正宗的货带回家，自己动手沏个下午茶。好枣